经常听众都称赞北广购物好啊，安全放心，实惠多，品质没得挑，电台搭建好平台，开开匣子就听到，商品质量严格把关，信誉是第一条，货到付款送上家门，生活离不了啊，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生活时间，我是周杰。那今天呢，我们的嘉宾是魏巍，魏巍你好， 周老师好，以及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那么听到我的声音的话，其实又是好吃的又来了，而且呢，这个好吃的话可以说是就是家家户户天天都要吃到的一个主食了。 嗯，平常咱们经常说是柴米油盐酱醋茶， 哎。 这个今天呢为大家带来的就是大米。 嗯， 其实说起大米啊，咱们北方人呢都认这个东北的大米啊， 哎， 什么五常大米啊，等等的哈。 嗯， 当然我们北广生活时间呢也是在推荐这个五常大米， 嗯， 但是今天为大家推荐的这款米啊， 它其实就是五常大米，而且更为重要的话，它是真正来自于非常非常著名的一个品牌，叫做京城的米管家，京城的老号叫做玉道富。这一款大米呢，第一点的话享受老品牌，第二点的话是享受到真正的五常大米，一个非常非常优良的一个产地。 嗯，那也就是说呢，今天这个依然是五常大米。 对， 虽然说呢，它从这个品牌上来讲看不出是五常大米， 哎，对， 它叫做玉道富东北压田大米。 嗯，对， 是吧？ 嗯， 实际上它也是属于东北的五常大米。 嗯，对。而且公会这样的话，其实一提到玉道富的话，我相信京城的老百姓的话都不会陌生。 对， 因为玉道富这个品牌呢，它从1905年成立至今的话116年的一个时间，而且呢，它叫做京城的米管家，真正的百年米号，百年老号。以前呢，就在咱北京那个东四十条的时候的话，它刚刚开始成立，而且呢，其实在它刚刚成立之初的时候啊，那时候它只供给一些大宅大户人家，只有极少数的人能够吃到它非常非常优质的一个大米，所以说很多老北京人对玉道富来说的话，完全完全不陌生的， 嗯，也可以说是个老字号了， 嗯 啊，但是说到五常大米呢，可能，平常人们在吃的时候觉得它有点偏软， 哎，啊，没错， 好像这一款大米就是玉道富的东北压田大米啊， 嗯， 我尝了以后呢，嗯，我是更偏爱它， 没错， 就是它比较 Q 弹， 哎 啊，所以吃起来的话更筋斗， 没错，而且你会发现它是越嚼越香那种感觉，而且到你的整个的后槽牙，你慢慢去嚼的过程当中的话，你会发现它有那种爆浆爆花的那种感觉，而且它里面的话慢慢去回味回甘的时候，有那种回味那种甘甜的那种味道在其中的， 嗯。实际上玉道富呢，刚才你提到，它是一个大品牌了，啊，也是非常有来历的。那说到它在收取大米啊，在制作大米啊，整个的加工过程当中，它是非常的那个讲究的。 对，而且呢，它是真正算是可。为什么这么讲呢？玉道富拥有到自己的一个毫米的一个13道的一个选米工序，它分为什么呢？天选、地选、人选。在天选这方面，首先第一点的话，我就要求这一片土地当中的话，没有公害。再来一点的话，这一片土地的话，一定属于玉道府的一个专属，是一片契约的一个土地。今天它所有的米源的话，只供给玉道府，真正优良的品质我们做了一个把关。再来一点的话，什么叫做地选呢？地选的话，我们都知道，其实对于很多朋友在选米的话，大家都发现，现在东北大米为什么好吃啊？它是一年一季稻，包括我们中原地区的话，可能一年两季稻，包括南方地区的话，什么一年三季稻。但是我们只选取东北地区真正来自于黑土地当中，一年只有一季，所以说黑土地当中本身它的土壤特别特别的肥沃，再加上一年一季之后，你会发现它的整个的孕育时间特别的长，160天左右的一个时间，所以说这个米长得特别特别的充分。而且再来一点，今天除了这个土地之外呢，我们也要选择水源，这个水源的话一定是真正的天然的水灌溉，这才能够保证每一个米吃到口里面的口感的话是有回味那种甘甜那种感觉的。再来第三点的话就是人选，人选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今天我们从开始收成之后， 然后到再加工，然后再到成包装，然后再送到您的餐桌之上的话，其实每一道工序的话全部都是可以溯源的，就是我品质完全做到了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把关。而且刚才其实我们说到一个问题，就是说今天东北黑土地的这一片大米啊，我们为各位带到是真正的东北的压田大米。那么为什么叫东北的压田大米呢？就是可能我们在整个的种植的过程当中，那么也会有一些类似于说杂草啊，然后也会有一些虫害啊，那么怎么来去除这些杂草和虫害呢？就是不用化肥，不用农药，只用天然的压子，然后在所有的那个稻米当中，稻田当中慢慢去着实去除这些杂草，这才叫原生态的一种大米。 嗯，而且这个压子呢，它本身排出的便呢，正好呢是这个米的肥料， 对 啊，所以呢，相当于给米呢施肥了啊。那总结一下，刚才咱们提到啊，可能有一点大家有点不太明白，就是这个玉道府呢，它是咱们老北京京城的老号啊，是玉道府经百年而延续至今的。那么这个玉道府啊，它选择的大米呢，恰恰是东北黑土地的大米， 没错 啊。所以这点大家弄清楚，因为这个东北的大米啊，它确实它的这个蛋白质啊、脂肪啊、淀粉啊、维生素含量是非常非常的高的。而今天这个大米呢，不仅是东北的大米了，它还是什么呢？它叫做压田大米。 对， 刚才你这个解释啊，我觉得真的是挺好，完全是生态绿色的一种链接的结合了。 对，其实我们说今天的话本来就是百年老号，而且今天的话所有的操作的工艺、种植的工艺来讲的话，也是还原到百年之前的那个操作的步骤，而且还原原生态的话，你会发现就是吃到的这个米呢，除了本身黑土地的那个米香之外的话，它真正做到什么，每一个是无公害的，真正营养健康的。 就是好土加上好水，而且呢完全是天然生态的一种互补， 没错， 真的是非常棒。所以呢，如果大家想吃好的大米，今天这个玉道府的东北压田大米应该说是非常好的选择。那刚才咱们已经给大家做了很多的介绍了。可能有些朋友说了，哎呀，这么好的大米，它的价格一定是非常贵。 没错，其实说句老实话，现在在很多的这个什么超市也好啊，各种网站当中的话，都可以看到玉道府这个品牌，大家都可以去比比价格。基本上我们这一袋的话是2.5公斤，合到5斤左右。那么今天在市面当中你去买的话，基本上在100元左右的一个价格一袋儿。而我在今天直播间当中的话，直接为各位做到多少？直接为各位做到了买整整的4包20斤。直播时间段当中，我在限量赠送给大家整整的2袋10斤，升级为整整的30斤，30斤为各位带到。但是市面当中你去花的话，将近400-500了。直播间当中只需要199199。 哎，那一共是6袋，是吧？ 30斤， 哎，每袋呢是 5斤， 5斤、啊，那是30斤。那今天只要199， 对， 所以价格呢还是比较合适。 你算算 咱们现在是讲究性价比了， 没错。你算一算，每一斤的话才6.6元， 所以呢，如果大家需要呢，赶快来拨打电话订购。我个人认为呢，真的性价比非常高。我们的订购热线是400-015-5151，400-015-5151。那么如果您是第一次拨打我们的热线，400-015-5151，还可以获得30分的积分，以后呢可以当30块钱现金来使用啊。实际上我们还有另外一个渠道也可以购买啊。您就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打一个北广购物，就可以进入我们的北广商城进行直接购买，也是可以的啊。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 经常听众都称赞北广购物好啊，安全放心，实惠多，品质没得挑，电台搭建好平台，开开匣子就听到，商品质量严格把关，信誉是第一条，货到付款送上家门，生活离不了啊。400-015-5151 其实说到大米啊，尤其中国人，咱每家每户离不开大米， 没错 啊， 对， 大米的这个好吃与否啊， 就跟我们这个生活品质是直接相关的。 没错，而且各位正好啊，其实说句老实话，这个米呀、从它打开来袋那一刹那，你就能够知道这个米好与坏。而我们的这个玉道府的话，全部都是为各位带到真正的新米，而且每一个都是颗粒的饱满的，真正晶莹剔透的那种感觉。 实际上像这个米的话啊，当然有些人说了，你蒸出来煮出来才能够闻到那个香味，但是这个米我跟你说，你没有蒸没有煮之前，你看到这个米一打开包，它那个香气已经扑面而来。 没错没错没错，而且更重要一点的话，就是你今天如果说蒸出来之后的话，当你掀开那个锅盖，然后那个热气扑鼻而来的时候，那个真的米饭那个独有的那个米香那个感觉，而且当你看到整个锅里面所有那个米粒的时候，它慢慢的膨胀出来之后呢，会发现它每一个的话上面泛着一层那种米油的那种感觉，米光那种感觉，你知道它所有的米油当中的话非常非常丰富的那种维生素E的成分都是有到的。如果说你蒸完了这个米饭完了之后，第二天直接做一个米粥，然后上面的话有上厚厚的一层那种米皮子，然后米花的那种感觉，每一个都那种爆开，是直接咬起来喝的话特别特别的香。 没错，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带来的就是玉道府这个大品牌的东北压田大米。玉道府是富裕的玉，道路的道，那个王府的府， 对， 玉道府这个三个字啊，它是一个京城老号。 没错， 那我们今天是这样的，为大家呢有主品和赠品。那么主品呢是2.5千克，也就是5斤1包，给大家是4包。 没错 啊，给大家4包。那么今天呢，在我们直播期间呢，再送给大家呢2大包，那一共是6包，每包是5斤的话，就是30斤， 30斤。 那么市场价呢挺贵的， 但 是今天呢，我们的北广价格是199元，合一包呢6块来钱，对，所以价格呢真的是非常合适，可以说是性价比非常高。 没错， 那如果您想订购的话，赶快来拨打电话，是400-015-5151，400-015-5151。那实际上说到今天这个玉道府品牌的东北压田大米啊，它第一呢就是特色产区，好米之乡。 没错，其实我们跟大家讲一下，首先第一的话，一定是保证来自于黑龙江的五常市，而且再来一点的话，一定是保证为各位带到是完全无耕害的真正的压田大米。什么叫压田大米？就是没有化肥，没有农药，然后驱虫驱害用的什么呢，都是天生的小鸭子，直接在稻田当中不断的行走，不断的来啄食。就像刚才周老师说的，就包括很多鸭子那些粪便什么的，还直接做了一个施肥了，所以说的话你会发现那个大米长得会特别特别的颗粒的饱满。 没错， 对， 而且这个鸭子呢会把那个稻田当中生的虫它给吃了。 对呀、 所以这种天然的生态的一种平衡。 没错、而且再来一点的话，其实我们说现在首先第一点就是我们的玉道府的一个品牌，真正来自于米行业当中的一个大品牌了，京城老百姓都知道的一个百年老号了。那么来自于玉道府独创的一个选米的13道的工序，这个选米的工序的话要求的都是苛刻的，真正的天选地选人选。如何天选地选呢？就是今天这一块地一定是无公害的一个土地，而且过去5年10年这块土地当中的话都不允许有农药的一个残留。再来一点，地选的话一定是东北的黑土地，一定是有好的真正的山泉水，一定是为各位带到每一粒米的话充分生长160天左右的一个时间，一年一季到为各位带到真正来自于东北黑土地当中大米独有的一个特色。再来一点，人选从收锅开始，再到打磨开始，再到直接封袋开始送到你的餐桌当中，其实相当于说今天从田地就可以搬运到你的餐桌了。 所以呢这样也直接表现在价格上啊。 没错， 实际上这个米呢是非常非常好，在市面上它的价格是比较贵的。但是今天呢我们这个整个的组合呢应该说性价比还是蛮高的。来，我再说一下啊，叫做玉道府东北压田大米啊。我们今天的主品呢是2.5千克，等于是5斤啊，一袋给大家是4袋。另外在今天我们的这个节目播出期间呢再送您2大袋，一共就是6大袋，每袋5斤的话就是30斤。 没错、 但是今天价格只要199元，和一斤也就是6块来钱。 没错、 就是一般米的价格，您吃到的是真的非常优质的米。 没错， 非常好吃的米，非常营养的米。 没错、 好，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北广购，放心购。 看东京奥运，购健康好物，北广购物与您一起为中国代表团加油。 在7月24号至7月28号期间，北广购物折扣不断，聚会连连，全场商品87折，订购电话400015551，400015551，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也有折扣哟。东京奥运，让我们一起为中国奥运健儿加油。 经常听众都称赞北广购物好啊，安全放心，实惠多，品质没得挑，电台搭建好平台，开开匣子就听到，商品质量严格把关，信誉是第一条，货到付款送上家门，生活离不了啊！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生活时间，我是周杰。那今天呢，我们的嘉宾是李想，李想你好。 周老师您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哎呀，现在这天气是越来越热呀，这么热的天呢，很多人忙了一天了啊，也没有时间和精力呢回来呢再去做饭，但是你说老这么凑合的话呢，这个对身体也不好。 说实话，天一热呢，咱们还得上这个班啊，要不然就是平时要这事那事的啊，就想啊，天热的时候咱消耗大呀，得吃点好的。可是呢，要真进那厨房，我反正我去10家没见过一家厨房里也装着空调的。您说去颠三炒俩热了吧唧的跟那儿去炒吧，好像这家里还真不是那么个回事儿 啊。 所以呢，一到夏天的时候特尴尬。第一呢，应该吃点好的，可是呢又不愿意去厨房做。啊，一去做的时候，您说您炖个鱼、炖个鸡、炖个肉啊，烀个肘子，这出来之后得一身大汗，都那完了不想吃了就。 而且呢，你说家里现在人口都不多， 对 吧？你要是这个费劲巴拉的弄完了以后，吃不了的话呢，你就得搁在冰箱里边，时间长了就变质。 是的。 然后要少做的话呢，又不值当， 真不值当。 所以怎么办呢？有点生活经验的哈，会过日子，家里啊，咱们备点熟食。 哎，这个好，备点熟食，但是这备熟食可得有讲究啊，得选呢、啊。那认得认谁呢？老字号呀， 没错， 对吧？ 这个老字号啊，它不仅是说人家是一个品牌， 哎， 关键是品质的象征啊， 一种品质象征。那您说要北京说做这熟食，做这解馋的，做这肉啊，您做这肘子，您就说要是天福号啊，当仁不让。如果家里能备点这天福号的好吃的啊，熟食、肘子、肉、蒜肠、小肚，您说说这个扒鸡，哎，那真的是跟大家说，这一夏天啊。不怕天热，什么时候想吃肉什么时候吃肉，吃的又解馋又舒坦又消停。所以今天呢，我跟周老师就一块儿呢跟大家说一说，咱把这天福号的熟食在这大热天的给您备家里来，省事省心，方便解馋。 说到这个天福号哈，是百年老字号， 那真的 是吧？ 这个天福号的东西呢，确实是货真价实，品质也好，味道呢也受用啊。那么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呢就是介绍一个是天福号的熟食大礼包。 大礼包。 那么说到大礼包呢，里的东西还真的不少。 这得跟大家盘盘。说实话，您说天福号，大家知道这个酱肘子好吃，那天福号酱肘子一个系列呢，做肉的就是做的非常好。但是天福号这个酱肘子，包括这个系列，我真给您家里放仨大肘子，您也吃不动，哎，也腻了。咱们花叉着吃，花样的吃，什么都得有。那先数数，这叫大礼包哈。这大礼包里都有什么呢？第一啊，酱肘子必不可少， 这个解馋。 对，220克的这个大酱肘子，按天福号的这个传统给大家做了。你知道天福号是铺这个肘子哈，那大锅煮完得泡。泡完之后呢，还得把那个老汤啊收成那种果冻状，然后外边之后呢，再浇在那个肘子上边，糊糊的一层，那东西特别特别香。啊，您说这切一片凉生生的，咱们这天热嘛，咱不用再把它糊的热了，凉生生的，拍两瓣蒜，倒点醋汁儿， 哎， 您拿这一蘸，哎呀，这晚上的。是愿意喝点小啤酒也行，来一听啊，或者来一瓶，我这酒量就一听啊，要么人就来一小白酒，来个一两二两，吃两块肉，喝两块酒，给大家这个身体这个补充大量的这样的营养， 解了馋了， 解馋，吃点好的。所以这酱肘子必须给您里边有220克一包，给您一大包。那么第二呢，大家还不知道呢，天福号还有自己东西叫天福扒鸡，天福号做的扒鸡啊， 这也是那是响当当的这个手艺啊。这一只扒鸡呢，一斤多的，给您直接做好了，用的是什么呢？用的是小嫩鸡儿，大小适中啊。这种小嫩鸡儿呢，大家知道，如果这个鸡呀、老了，嚼不动，塞牙过小吧，撕吧撕吧没两块肉，又不够一顿的。今天我们给您什么呢？天福号的这个扒鸡，哎，这扒鸡是人人爱吃，怎么办呢？咱们今天给大家呀，两只。 哦，两只， 两只扒鸡，一斤多的这个鸡，给您准备两只，还都给您包好了，跟冰箱里您放着就行，因为天福号给您大家这个锁真空包装。哎，两只扒鸡，省得一家三口四口的，对吧？您鸡大腿不够分的呀，两只色大腿色鸡翅，想怎么分怎么分。天福号这扒鸡呢，里边按的也是按照这个传统的制扒鸡的工艺给您去做的，恰到好处，那个鸡皮呀、软滑啊，对吧？那个鸡肉呢，细腻，细腻当中呢又有着那个肉的纤维质的纹理，一咬呢还特别有嚼劲儿。这天福号扒鸡往嘴里一嚼，哎呦，我跟您说，您就直接白嘴吃，它都那个入味儿，它煮出来就是那个肉香。所以说这老字号啊，老手艺啊，人家是里边有传承，有真功夫的。您再说这个夏天的时候，我再跟大家出一招哈，比如鸡大腿、鸡翅，它都吃走了，咱把那鸡胸肉干嘛使呢？鸡丝凉面呀。这天多热呀，对吧？家里煮完面条也好，或者买个凉面也好，煮完面条的时候呢，稍微啊烧点油，哎，这个熟油一烧，然后呢拿这个水里弄完之后，熟油一烧晾凉了，晾凉之后您就拿这鸡胸肉撕点丝儿，撕完丝儿之后呢，和点稀稀的芝麻酱浇上去，放黄瓜丝儿，愿意放放点，不愿意放也没事，浓浓的撒那么一把，哎，这刚出来的这个新蒜的蒜末，鸡丝凉面拌着芝麻酱，然后这么一吃，您这一碗真的，我跟您大家说，这夏天又解馋，哎，又给您补充营养。所以今天两只扒鸡给大家准备好了。 其实说到这个扒鸡啊，原来可能更多人吃的是其他地方的扒鸡 啊，这个那个的 啊。但是今天咱们尝尝这个天福号的扒鸡， 传统京味扒鸡， 没错，真的是鸡皮软滑，而且烂而有形啊，鸡肉细腻。酥而有劲儿、真的是好吃 带劲 啊！有人一个人能够撕吧一只啊， 反正我饿的时候照着一只的谱吧 是是。所以刚才你也说了哈，做鸡丝凉面什么的 也 真是口感非常的独特， 哎， 特别好。 嗯， 另外除了这之外呢，像天福号，我记得什么五香肉肚啊，什么蒜肠啊，也是它的特点。 五香肉肚有，哎， 哦、 小肚那必须有啊、 哦。 还有呢，新出来的叫肘花火腿，天福号做肘子带劲呢，对吧？肘花做的火腿肠，家乡肉肠，传统的这种肉肠吃法都有。那么地道的是什么呢？地道刚才您说的叫蒜肠， 蒜肠， 嗯， 什么蒜肠啊、粉肠啊，什么的都是北京人爱吃的。 哎，对，蒜肠、粉肠，您说这个粉肠有点像这个白蒜肠。今天的传统的北京味的京味蒜肠里边给您配了，还有老北京的那种白蒜肠。哎，这个呢就怎么说呢？跟蒜肠算是姐妹篇吧，两种微微的有不同的这种口感，您可以尝一尝。白蒜肠加京味蒜肠全给您配齐了。天福号那个蒜肠，第一，您吃起来之后咬一口下去。肥瘦比例合适，用的肉猪前腿肉，然后呢把这个大蒜捣成泥加到进去，先腌，腌完了那个把这个馅儿制好了，再灌肠衣，灌完肠衣干燥，然后蒸，蒸完了之后慢慢的再给它晾凉了，晾透了，那个肉质，天福号的蒜肠掰开之后里边能看到肉的筋，肉的那种纹理，哎，肉的那种筋骨全看得出来，一口咬下去那真是大口大口吃肉的感觉，对吧？ 那个蒜的那个香气也特别的浓郁，但是它没有蒜的那种辣味，它没有，它只有香气、 它不臭啊，对吧？但是那个蒜香味就完全激发出来，就是那个蒜香那种蒜香味。所以这天福号的这个蒜肠啊，我跟大家说，但是吃完了之后啊，这个嘴里还是有蒜味的，您呢嚼个口香糖遮着，但是我宁愿折一折，我也要吃这一口，这个就是那个心头好，不在乎这东西值多少钱，在乎就是那个味儿，在乎就是那个地道，在乎就是那个传承。您说这夏天的时候来碗炸酱面，来碗凉面，或者说您切块肘子来个小肚，然后呢那个小酒晚上就当一顿饭了，随时切随时弄，每一个都是小包装独立包装，一根就给您包好了，您一顿饭啊两三口人就吃完了啊。我跟您说，这吃完之后让您这四个字欲罢不能的感觉、 所以您看刚才我们说了，说这个天福号这个熟肉大礼包里面啊、有这个酱肘子 是 吧，有天福的扒鸡，咱们是两只，还有五香的肉肚，肘花的火腿，还有家乡肉肠，以及咱们京味的蒜肠， 传统蒜肠， 以及咱们老北京的白 蒜肠 等等的啊，咱们这么一个大礼包，好像每一样东西还都不少， 不少不少， 挺实惠， 对吧？但是天福号的东西确实大家也知道，那老字号人家要求严格，选料精当，人家做的这个工艺水平，包括什么质检啊，包括什么卫生都高，卖多少钱呢？499，499这么一份。可是说实话，今天呀，天福号也算是跟咱们这个 北广生活时间算有一个互动，给大家两个机会。 嗯， 第一个机会啊，就是今天在直播时间，你要打电话能抢进来，这号得抢，天赋号宇宙手势一定得抢。你要打进电话来，我就给你现场免一百， 免一百， 现场直降一百 了， 399。但是还有30个幸运儿。 嗯， 这30个幸运儿是什么样的呢？在我今天您说这100个，我打电话我已经省100了吧？您要是再能赶上前30个打电话，赶紧拿手机准备着。您要是能赶上前30个，再省100。 我天哪！ 299, 那就是说前30名呢，咱们是299， 299 啊，所以这个价格呢，真的是非常诱人了， 特别。 那如果您想吃天福号的熟食大礼包啊，咱们赶快来拨打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 经常听众都称赞，北广购物好啊，安全放心，实惠多，品质没得挑。电台搭建好平台，开开匣子就听到。商品质量严格把关，信誉是第一条。货到付款送上家门，生活离不了啊！400-015-5151啊！ 那么接下来呢，咱们要跟大家来聊一聊啊。说到这个天福号，这个老字号啊，它可以说是百年老字号了。 那是， 咱北京人呢特别认它， 哎， 是吧？尤其是熟食，一般的讲究的主呢都要吃天福号。 天福号 啊， 有人说天福号从哪儿来的呀？嗯，天福号，我跟大家说，这还真是天上掉下来的。这说这个，当年说慈禧老佛爷，大家有兴趣去查一查看看啊，就号称也要这个派小太监出宫啊，也要去买这天福号的肉吃。但您说这天福号从哪儿来的呢？这可有历史了。乾隆3年的时候，在北京西南牌楼一拐角的时候呢，山东的一位师傅叫刘凤祥，在西单牌楼的小拐弯的地方呢，开了一家小的呢叫刘记酱肉铺，专门做这些酱肉的啊，酱肘子呀，啊，酱点什么酱肉啊。这有一天，这刘凤祥刘先生呢，去北京的市场里边逛旧货去，突然发现啊，地上有一块那一大匾，匾上有3个字叫天福号，就是现在您知道天福号这3个字。嘿，他一看这字儿，怎么那么对脾气呢？看着怎么那么惹人疼呢？看着怎么那么就让人稀罕呢？对吧？他就花点钱说把这匾，这旧匾我收了吧，不管他以前是谁，我收了。收完之后呢，放哪儿呢？就带在自己个儿那个小店门口挂上去了。从此不叫刘记酱肉铺，门楣上一挂，挂一叫天福号。随着这个匾往那一挂开始，他这生意是一天比一天好，一天比一天名气大。你看，连后来的慈禧老佛爷都是打着派着太监过来买肉吃，对吧？那么这个就在北京城立住脚了。一立住脚，立了多少年呢？传承了到现在280年左右的历史了，一直传下来。现在天福号的这个酱肘的这个工艺，那已经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了，那是传承下来的东西，对吧？那么天福号也已经是百年的老字号的品牌了，这大家吃起来放心。而今天给大家带的是什么？天福号的7样的好吃的11个单品，您回家凑去吧，有肘子，有扒鸡，什么都有，吃起来过瘾，尝尝这百年的味道，确实不一样。 没错，这个天福号这个名号真是响啊， 响， 有名儿， 嗯， 人家东西确实也好。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正是百年的老字号天福号的熟食大礼包啊，这里边都是天福号有名的大家爱吃的一些熟食， 是 啊，一共带来了7个菜11个单品啊，有这个酱肘子呀，天福的扒鸡呀，5香的肉肚啊，肘花火腿啊，家乡的肉肠啊，京味蒜肠，老北京白蒜肠等等， 对， 都是大家喜欢的， 是的。 关键是今天我们这个直播呀和品牌方合作啊，就是价格非常的优惠， 是的。 那今天咱们这个价格呢，刚才说了，整个下来是11个单品， 对， 7个菜啊，咱们是499元。但是今天呢，我们有一个特别大的优惠啊， 哎，直播时间， 对，直播期间，只要您打来电话的，我们就给您免去100元， 直接降100， 这就399。 哎，是 啊。那么在399的基础上，如果您是打来电话的前30名， 嗯， 我们再给您减100元。 我们看导播示意，现在还有名额，前30名还有名额， 299了。所以呢，咱们手快一点，赶快拨打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北广购，放心购。